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强烈的轰鸣令大地泥土翻卷，鬼虎就像怒浪中的小舟，不断被冲击着，但它也确实强悍，在这样的冲击面前，竟然始终没有倾覆。就在所有的轰鸣结束的刹那，鬼虎那蜷缩着的身体瞬间舒展开，紧接着一个巨大的黑色光影从他的体内瞬间透出，直奔朱竹清而去。那黑色光影在半空之中竟然凝结成了和鬼虎身体一模一样的形态，恐怖的能量波动令空气发出了刺耳的尖啸。负责攻击的五个人此时是将鬼虎围在中央的，但那鬼虎的动作实在太快，谁也没想到他在刚刚承受了白虎流星雨轰击的情况下，竟然还能如此快速地发起全力一击。哪怕是唐三想要释放蓝银草去救援朱竹清，也已经来不及了。一只3000年以上的魂兽的拼命一击绝对是可怕的。他之所以选择攻击朱竹清，是因为此时朱竹清距离幽香绮罗仙品最近，只要能从这里打开一个缺口，他不但可以去抓取幽香绮罗仙品，而且还能快速地绕出逃走。可惜的是，这只鬼虎还是低估了朱竹清的实力和心智。面对那黑色光影的冲击，朱竹清不闪不避，身上的第三个魂环紫光瞬间大放，双手闪电般在头顶合拢，五指上的爪刃以惊人的速度融合在一起，变成了长约一尺的利刃。同样是黑色的光芒从朱竹清体内奔涌而出，他整个人仿佛都已经成为了那利刃的一部分，就那么迎着鬼虎挥下了双手。这正是幽冥灵猫朱竹清达到30级以后获得的千年魂环技幽冥斩。同样刺耳的撕裂声响起，幽冥斩两侧空气扭曲出水样波纹，清晰可见的从中裂开。黑色的光刃只凝聚在那一条直线上，当头劈落，正好重重地轰击在了那鬼虎幻化的光影之上。在宁荣荣的九宝琉璃塔辅助之下，这一击可以说是朱竹清目前所能达到的最强攻击。没有碰撞的轰鸣，有的只是令人牙酸的摩擦声。半空中，鬼虎光影在那锋锐幽冥斩的攻击前立刻停了下来，幽冥斩一刹那就砍入了他身体的一半。但是紧接着他的本体已经紧随其后窜了上来，幽冥斩的威力终于还是被能量远高于他的鬼虎分影所消。或许是因为受到了阻挡，那黑影在停顿之后立刻以更快的速度朝着朱竹清撞了过来。而在这时，高大的身影宛如盾牌般横在了朱竹清面前，没有任何花哨，那带着白色毛发的虎掌迎面拍出。轰然巨响之中，那高大身影一阵晃动，却怎么也不肯后退一步，那正是邪眸白虎戴沐白。朱竹清的幽冥斩虽然没有能完全破开鬼虎的攻击，但也争取到了时间。发现不妙的戴沐白第一时间赶了过来，正好挡在朱竹清面前，用自己强横的魂力替朱竹清挡住了剩余的攻击。不顾嘴角流淌出的血丝，戴沐白立刻展现出他霸道的一面，迎着鬼虎扑来的身体就冲了上去。魂力凝聚之中，白虎护身杖发动，硬生生地撞在了鬼虎扑来的身体上。白虎撞鬼虎，闷哼与厉笑几乎同时响起。戴沐白的身体一个踉跄，已经倒退而回，那鬼虎的身体也被他撞得倒飞而出。修长的身影悄然出现在鬼虎背后，那双修长笔直的大腿悄悄地绕上了鬼虎的脖子，腰弓发动。小舞的身体在空中完成了一个优美的后空翻动作。在他那强劲的腰力作用下，鬼虎长达3米的身体直接被甩了起来，再重重砸在地面，发出了一声强烈的轰鸣。一瞬间，鬼虎就已经陷入了眩晕状态。这时红光爆闪，马红俊那胖胖的身体早就已经等在了鬼虎砸落的落点处。就在小舞长腿松开弹起后的刹那，他的右拳也已精准地出击，扭曲的空气将他与鬼虎的身体完全笼罩在内，嘹亮的凤鸣再次出现在落日森林中。伴随着那巨大火鸟的腾空，鬼虎庞大的身体再也发不出半声悲鸣。 从朱竹清用幽冥斩暂时阻挡黑虎分影的攻击，到戴沐白强横的正面抵挡并撞飞他，小舞从空中的柔技连接，以及马红俊最后的后手限制凤凰啸天机，这所有的一切连接得如同行云流水般顺畅。鬼虎满是火光的身体重重砸在地面上，他想要爬起来却怎么也无法做到，炽热的凤凰火焰正不断侵蚀着他的身体，先后承受了戴沐白的白虎流星雨与马红俊的凤凰啸天机。这鬼虎虽然比粉红娘娘强横不知道多少，却也终究遭到了致命的重创。 竹青，动手。 朱竹清绕过戴沐白，化为一串残影，就在那鬼虎断气前的刹那，凭借着自己幽冥突刺完成了最后一击。他的右爪从鬼虎左眼处深深刺入了这只魂兽的大脑，终结了他的生命。马红俊张口一吸，收回了鬼虎身上以及沾染在朱竹清手臂上的凤凰火焰，给这次完美击杀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。 小三，快收起你的幽香绮罗仙品。 这时史莱克七怪才注意到，他们这边收拾了黑虎，另一边赵无极、弗兰德和柳二龙都已经动起手来。不知什么时候，场中已经出现了七头形态各异的魂兽，正在围攻弗兰德三人。一只五千年左右的魂兽，唐三七人还能勉强应付，如果再来一只，他们恐怕就要出现伤亡了。弗兰德、柳二龙和赵无极三人立刻迎了上去，帮他们挡住了后来魂兽的攻击。怎奈这后来的魂兽数量越来越多，而且一个比一个强横，再这样下去，恐怕他们也会抵挡不住。唐三只是匆匆瞥了一眼，就对场中形势有了一定的判断。 沐白，你带着鬼虎的尸体和竹青先进毒阵，让他吸收魂环，其他人跟我来。 好。朱竹清的脾气本来就不太好，这再吸收一个虎类的武魂，岂不更要变成母老虎了吗？不过他的武魂也属于猫科，这鬼虎又以速度见长，似乎也正合适。 戴沐白和朱竹清先撤入了毒阵之中，唐三接过奥斯卡递来的各种香肠，每人先吃下一根恢复香肠，就立刻朝着弗兰德三人那边凑了过去。此时他们三人并没有任何配合，只是各自为战，却顶住了那七只魂兽的攻击，不使其越雷池一步。之所以不配合作战，是因为三个人的魂技威力都太大，一旦相互配合反而会产生影响，无法发挥出足够的实力。就在这种时候，宁荣荣那家传的九宝琉璃塔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。在鬼虎被击溃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停止了对唐三等人的辅助。此时九宝琉璃塔上的三个光环再次闪亮，化为三道流光，同时注入弗兰德三人体内。九宝琉璃塔的辅助对越强大的魂师效果就越好，这一点史莱克七怪都知道。可是当他真正用到实战当中时，那扭转乾坤的恐怖效果还是令唐三等人大吃一惊。只见弗兰德三人身上光芒同时暴涨，之前不断向他们发起冲击的七头魂兽几乎同时被逼退。只可惜宁荣荣的辅助也只持续了短短几次呼吸的时间，这还是他第一次辅助魂力远高于自己的魂师。与辅助史莱克七怪的感觉截然不同，只是短短的几秒钟，他就感觉自己的魂力仿佛被抽空了一般，全身说不出的难受。 退入毒阵！ 弗兰德大喝一声，他如此决断也是迫不得已，因为从森林中又奔出了十余头魂兽，目标都是这边。幽香绮罗仙品的香气浓郁，经久不散。此时他虽然已经被唐三收回百宝囊之中，但是气味还在。后来的那些魂兽有不少竟然都在万年修为以上，这就不是弗兰德他们三个人能够抵挡得住了。史莱克七怪与大师飞快地退入独孤博布置的毒阵之中。或许是因为这里的毒阵威慑已久，近二十头魂兽在追到毒阵外圈时立刻停下了脚步，只发出一些远程攻击。不过这样的远程攻击距离有限，被弗兰德几人挡了几下，史莱克学院一行人就已经撤到了毒阵内部，那些魂兽也不再能够攻击得到了。 小三，你那仙品药草的效果也实在太好了。 弗兰德心有余悸地看着外面数量还在增多的魂兽，谁说落日森林里没有强大魂兽存在呢？ 外面已经聚集的20几头魂兽中，至少有6、7头的实力都超过了万年，甚至还有一头魂兽的修为接近3万年，剩下的魂兽也都是在3000年以上。哪怕是容易冲动的柳二龙也明白，这么多高级魂兽绝对不是他们所能匹敌的，只能暂避其锋锐。大师的目光转向一旁已经在吸收魂环的朱竹清， 总算没有白费力气，那只鬼虎相当不错，不论是技能还是属性都与竹青很配。 此时唐三一直在观察外面的魂兽，由于幽香绮罗仙品的气味还没有散去，此时外面的魂兽依然在毒阵外徘徊，一边吸收着空气中的味道，一边虎视眈眈地看着这边，至少在香气散去之前他们是不会离开的。唐三卸下了右臂上的飞天神爪，递给了一旁的弗兰德。 干什么？ 院长，外面这么多魂兽，有几只正好适合我们，他们不敢进入毒阵之中，我们就把需要的抓进来猎杀，以您和赵老师、二龙老师的实力把他们抓进来应该毫无问题。 小三，你开什么玩笑？你没看到外面那么多魂兽吗？只要我们一出去，毫无疑问就会受到他们的群起攻击，就算是我们三人也不可能全身而退。外面魂兽的数量实在太多了，瞬间产生的攻击爆发力，就算是封号斗罗也要头疼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